第31届奥运会朝鲜代表队27号乘飞机回国。本届奥运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，我国运动员在举重和器械体操等各项目比赛上一共获得了7枚奖牌。林真心和李世光分别在女子举重、器械体操、男子跳马项目比赛上荣获了金牌。严润哲、崔孝新、金国香分别在男子举重56公斤级、女子举重63公斤级和75公斤级比赛上获得了银牌。金松一和金成国分别获得了乒乓球女子单打项目和男子50米手枪射击项目铜牌。在首都各条大街上，有各界劳动群众向他们表示祝贺。第31届奥运会金牌得主和教练在平壤体育馆举行了记者会。这一天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在御留馆设宴招待了第31届奥运会奖牌得主。